北京时间十点整。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聆听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里。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一首歌的流行或者是讨喜，无外乎几个因素：它的旋律好听，它的歌词写得很贴心，或者还有这个声音非常的入耳入心，再或者是这个唱歌的人他本身的一些特殊的魅力。但是也有这样的一些歌，他们之所以能够引起我们的注意，甚至在若干年之后还常常被我们提起，却是因为它特别长的名字，长到了突破常规底线。因为他们的别出心裁和别树一帜，所以存在在我们深深的记忆里。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长名字的歌。第一首来自于蔡琴，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 一份爱藏在心，等待有情的人来把门开，拥抱我的情怀，燃烧我全部的爱，证明我的存在。冷漠的脸，火热的心，我的秘密在你面前怎能躲得开？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我就怕你会看穿我的心，我的心在澎湃，想要说明白，你不要想留开。 情的人来，把门开，拥抱我的情怀，燃烧我全部的爱，证明我的存在。吻我的脸，火热的心，我的秘密在你面前，怎能躲得开？ 今天我们要来听那些名字特别长的歌。其实提起华语乐坛歌名最长的歌，我想几乎超过半数的人都会第一时间从口中蹦出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首歌。它是台湾娱乐圈曾经的综艺一哥吴宗宪，他在出入歌坛的时候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填词人呢是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位音乐人钮大可，他的女弟子叫做陈柏瑜。这首歌的流传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拜他的歌名长度所吸引。 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向母亲温暖臂弯，转到昨天的频道，让声音去走寂静，总是同样的剧情，同样的对白，同样的空白，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只有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记着两段的猜测，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虽然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写在前未来的手，是这样的日子需要改变， 起的寂寞，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向母亲温暖臂弯。转到昨天的频道，让声音去走寂静，总是同样的剧情，同样的对白，同样的空白。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只有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记着两段的猜测。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虽然积极小心的彼此问候，写在前未来的手。是这样的日子需要改变。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想，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它大概是 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今天我们要来听那些歌名特别长的歌的。其实吴宗宪的长歌名让这种形式在台湾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所以让后来的音乐人也纷纷的效仿，就像是李宗盛也不能够免俗。周华健，这是李宗盛的好朋友，也是他的老搭档，他们合作的一张专辑叫做《忘忧草》，里面的一首主打歌便是沿用了这样的音乐模式。歌名名字非常的长，叫做《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这首歌里后来我们发现三个非常知名的走到了台前的音乐人，一个是唱歌的周华健，一个是作词的李宗盛，还有一个是后来周传雄。整张专辑是由李宗盛和周华健他们共同制作，两个人从台湾一直磨到了上海，再到了温哥华，终于精打细琢雕刻出了这样的一张专辑。会让你在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想起他们的名字吗？ 灯熄灭了，月亮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就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 现实往往比命运还残酷， 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 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 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 时光悠悠，青春渐老， 夕阳西下，倦鸟已归巢。 这世间无数的老情歌，无需编剧，已成了专属你的经典。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那些有着长长名字的歌。这首歌呢，来自于江美琪，小美。有人说她在维京，在遇见姚谦的时候就已经花光了自己所有的运气，但是事实上，如果你去真正查她的履历，你会发现，即便是恩师姚谦所在的维京时期，幸运女神也没有真正用心的去垂青于她。当年她是和萧亚轩还有侯湘婷这三个年纪相仿的女孩子一起出发，但是如今三个人的境况已经完全不同。她的第一张唱片赶上了地震，第二张第三张唱片呢也是成绩平平，让她面临解约的压力。一方面是运气，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她的声音和音乐非常的朴素，近乎于没有技巧，没有包装。但是我认为她的特别之处也恰恰在于很朴素，但却能够直抵人心。就像这首有着长长名字的歌，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在安慰，也不足以应付，不能拥抱你。 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这是当年分居两地的人听到就会落泪的一首歌。我们在怀念当年的香港乐坛的盛况的时候，总是会在内心想起一个和他对比的画面，那就是陈奕迅。有一年他在年终的时候去各大颁奖典礼领奖，一个人就领了十几个奖项，他直呼真的拿不下了。如今在香港乐坛的陈奕迅早已经不需要用长长的歌名来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已经站在了舞台的最中央。但是他和他的老搭档黄伟文的合作仍然有很多标新立异的地方，比如在2011年的时候，他有一张专辑的名字取名就叫做问号。人生的历练越多，也许你头脑里的问号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呢，这也是他专辑名字的来由。面对不同的问题，你会做出怎么样的答案呢？这张专辑里黄伟文担任了很多的词作的工作，而且呢，很多歌的名字也都非常的浓郁地刻下了黄伟文的个人风格，比如这首歌《那些让你死去活来的女孩》。 匆匆地走进来，对着吧台发着呆，我就知道你的心情坏，不用猜，为了女孩，这夜幸好有我在，叫你早一点看开。那些让你徘徊在水深火热的恋爱， You should try, You should try。 那些让你浮沉在死去活来的女孩， You should try,你会有段时间难释怀，我明白，我明白，可是这是套餐，分不开，虽悲哀也精彩，下面这句话厉害，请你好好记下来。那些让你徘徊在水深火热的恋爱， You should try, You should try。 那些让你浮沉在 想生命的太空白。 So you should try。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80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90年代，那也许是 我管天上的云怎么想，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那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些歌，它之所以能够引人注意，就是因为它长长的歌名。这首歌呢，无论是从歌名还是歌词，都足够的具有话题性。王力宏当年亲自的作词作曲，那时候正是一些选秀比赛特别红火的时候。作为观众，王力宏他说他实在是看不下去，因为参赛的选手好不容易鼓起勇气上台，但第一次唱歌就被坐在台下的评委取笑。于是王力宏决定要通过一首歌给他们一些信心。为了讽刺那些毒舌评委，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写下了这首歌，甚至在这首歌的 MV 里，他颠覆了他在我们眼中习惯的形象，扮演着平常中的自己，穿着睡衣，戴着眼镜，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我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理你。 This is Music Man 最大的公告。走进便利商店，穿着睡衣，穿着拖鞋，柜台看得傻眼，我给他包厢差那么远。杂志洗脑说皮肤也没那么好，说本人没电视上高，说本人说都可以笑，为什么不能邋里邋遢，睡前包是我的早餐，刚睡醒声音扫下，就他妈得给我一杯瓦达。另一位客人开始猛拍，拿手机当唱片狗仔，我的腰封卡了就在别笑了，冬季我在节目上为了那3分钟的曝光，唯一的资格是说话很贱，自己唱的无音不全，听过你制作的唱片，切切我根本不屑，反而没有听到你新的音乐，起码已经有10年，赶快反驳来对号入座，可是不管你怎么说，我 完全 What I really wanna say is 的时候觉得音乐人还是非常有趣的，口水战不用说的，但是用唱的。但是缺点呢是，多年之后也许两个人早已经一笑泯恩仇，但是这首歌因为曾经流行，就会作为一个佐证横在两个人的心里。接下来这首有着长长名字的歌，同样也出自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他叫做阿牛。他的歌不习惯撕心裂肺，也没有缠绵悱恻，他总是用最朴实又委婉的口味去说那些很认真的爱情。这首歌便是如此，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 亲爱的别骂我总是这么的脚踏实地，不去编写春风秋雨的心情来哄哄你，手中剩下烟幻想着和你一起漫步青青草地，说秋风冬寒叫我回忆成爱上了他的天气，我只想说一些我的朋友们也能明白的甜言蜜语，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